心里真诚的你，真诚你的容颜，小心

想契合，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着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 前后